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也赐给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新福教会有主日学。也感谢你让我们结束了上一个系列的主日学，今天开始新的主日学。我们特别求你赐恩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叫我们使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按照自己的感受，不是按照自己理所当然的理解，乃是能够按照你的旨意，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思想、来评估、来分辨、来讨论、来学习这个主日学的主题。就求你祝福，因为我们认知这个主题，我们确实是需要从你来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我们的讨论才能够符合你的心意，也才能够有益于你的儿女，造就你的教会。就求你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可以，大家可以坐前面一点，好不好？我希望，这个主日学，我们的互动可以多一点。而且我觉得，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帮助我讨论，因为我不见得熟悉一些这个议题相关的用词或者论述，尤其是现在在台湾的学校里面的论述所教导的，还有他们的用词，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参与的多一点，可以帮助我明白。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点脱离，跟这个世界脱离，帮助我更明白到底现在大家怎么讨论这个议题，怎么看待这个议题。OK， 我们先看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系里面，其实一定必然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用词上面，在我们如何说，在我们的言语上面，会花多点时间讨论。其实也是检视，我们时常不自觉自己说话的方式和自己的用词。我们说话，我们用词，当然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通常不会太多加思考我讲话这句话的来龙去脉，或这个字的用词，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到底大家怎么认定某一个字或某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在这个主日学系里面，我觉得刚好也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时常说的话，我们时常用的字眼，其实背后都有背景，也有甚至我们不自觉的预设立场。我们是不多有机会来检视这些背景和预设立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借着讨论这个议题，帮助我们看我们如何讲话，我们用什么词说话，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事实，一件事情，一个议题的，不管是看法还是处理方式。所以我们就先看这个主题。主题是性别、性向和同性恋。这是我想到的中文，性别就是 gender， 英文是 gender， 性向是 orientation， 性倾向，同性恋你可以说是 homosexuality， 当然现在的议题你也可以包括 transgenderism， 跨性，因为有变性的相关的议题等等。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常看到性别和性向，我猜大家都知道大约这个是指的是什么，但是你可能不会想到说性别是不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概念，性向是否是一个符合圣经用来定义一个人身份的用词。就是就连这个题目，也许你都应该把性别、性向挂上符号， 就是那个 引那个 quotation marks， 也就是说性别和性向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用词，好像它只是一个用词，它是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没有好或坏，只是形容某一个现象或某些人的身份，用来形容人身份的用词。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连性别 gender 这个东西和性向 orientation 用来作为定义一个人身份的名词，都是有其非常可能是过去100到120年的历史来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见得是用性别和性向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你的倾向、你的欲望并不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并不定义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性别和你的上帝赐给你的，不管你用生理上面还是是用 DNA 来定义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世界上讲的性别和圣经上讲的男人和女人不见得是一致的。那基督徒要对这个开始有警觉，就是我们用的用词，我们用的论述，有的时候已经太不自觉地使用世界所接受的用词和论述，以至于我们做出的结论已经有一些先前的预设立场做出结论。Anyway， 我将这个只是我希望借着我们的讨论，也借着尤其是同学们的参与，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厘清。Oh yeah，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话，说这句话。某一些用词已经有一些预设立场，一定会造成某一个结果。但那结果，如果你看清楚你用词的预设立场，或者它的背景，不见得是一定要到这样子的结果。OK， 我们这份报告是在你们教材里面的，是2020年，应该是2019年就提出来。2020年成稿的美洲长老会一个临时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是受了这个教派他们内部遇到的问题，所委托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所做出的报告。如果你看，委员会的委员都，其中有一些牧者，应该我们甚至都可能还熟悉，像 Tim Keller 牧师或者 Kevin DeYoung 牧师，这个可能连台湾的基督徒都还蛮熟悉他们。他们有很多书都已经翻译成中文。这是美洲长老会，是持改革中立场的一个教派，他们的任性标准跟我们是一样的，是西敏任性标准。OK， 我们熟悉的马克琼斯也是这个教派的牧师，我们其实很多熟悉的改革中长老会的牧师都是属于这个教派的牧师。他们的这个教派在大约我也许是七八年前吧，2017、2018、2019年遇到其中有一些教会遇到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提出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我们如何接纳同性恋基督徒。如果你敏感一点就听出来，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刚有提到，已经有很多预设的立场，已经有很多已经在定义上面接纳，按照什么标准接纳，什么接纳，什么是接纳？同性恋基督徒是否一个人可以有如此定义自己？哎，就如果有人说我是，我要成立一个教会专门服侍，习惯偷窃的基督徒，是不是你可以以习惯偷窃为定义你身份的一个元素？就如你可以用同性恋或者所谓的性倾向来定义你的身份，然后在后面再冠上基督徒，还是在讨论的同性恋和基督徒基本上是互相抵触的。 OK， 那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必须同性恋就不只是一个中立的名词用来叙述一个人的他的性倾向好了，他的性喜好或者他的性的欲望，而是如果你说同性恋和基督徒本身就是这两个用词是互相抵触的，你已经定义同性恋它本身和基督徒本身 已经有道德的价值附加在这两个名词上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OK，好，所以他们，我们看这个报告应该会有更多的背景会出来。所以这份报告我觉得做出来的是非常的好。其实这份报告之前，据我所知，在美洲长老会之中的一些成员、一些牧师都不太确定他们做出了报告的立场，到底会不会是这份报告最终的立场。最终立场我简单说就是，我觉得是符合我们的信仰标准，也就是心理信仰告白，也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你可以用它来说，保守正统的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会该有的立场。所以我们使用这份报告，报告本身不长，原文大概报告本身大概30几页而已，所以我们会使用这份报告来作为这一系列主日学的教材。等一下我们会看这报告有什么内容。我列出了一些参考书籍 ，Carl Truman 的《Strange New World》。这大概是4-5年前出了一本书，它并不是完全直接处理同性恋或跨性恋的议题，但是它处理一个我认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你如何定义自己。那这本书其中，讨论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很容易理所当然的以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如何定义一个人是谁。的这些元素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所以它 Strange New World， OK， 这个当然是用另外一本很有名的书 Brave New World 的那个名字把它改过来的，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是一个很奇怪的新世界。这个新，这个奇怪主要是来于，在弗洛伊德，Freud， 或者我们就说在最近100到150年。因为心理学的兴起，一些新的主义的兴起，人不再按照之前人定义自己的方式。我简单来说，有一些外在的标准来定义你到底是谁，而越来越主观的，由本身为中心来定义我的身份，尤其是倾向以我的感受和我的感觉来定义我的身份和定义是非。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你伤害我，因此这是不好的，你让我感受不好，所以你伤害了我的自尊，你冒犯了我，你侵犯了我的，你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我没有被接纳，因此你是否定我的身份等等这一类论述，我们会讨论更多。所以这本书主要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很新的倾向，也是现代人不自觉就认为说，哦，这就是我是谁，然后是非由这样子的身份认同来定义。OK， 第二本书是很短的书，凯文迪样的这个，是讲说。圣经到底真正教导关于同性恋怎么教导 ？OK， 凯文·迪昂的书，第三、第四、第五本书都是 Rosario Butterfield 的书。他其中有一本《心回意转》已经翻译成中文。我强烈建议，如果你英文，就是说有障碍的话，至少要读这本书。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我是在神学里面读这本书，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很有回响吧，因为他的背景其实和我的背景我会觉得很相似。他这个作者他以前是一个在美国很高档的那种研究大学里面做文学批判文学或者 critical theory 或者女性主义的教授，而且他是正式的教授，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是曾经是一位同性恋，他是女权主义者，后来信主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但是他特别我觉得这本书值得去看的 就是他特别讨论，就是从他必须从某一种方式来认定他自己是谁，而且是非常的理所当然，甚至是他本性的认定他就是这样子的人，转到另外一个 paradigm， 转到另外一个身份认同和身份认知，从完全从另外一个标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他本来看自己是同性恋，本来看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到看自己不再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但是是用另外一个外在的上帝所赐予的圣经的标准来看自己。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有同感。我必须说，因为也许你们知道我自己的生长背景，我读的大学是加州一个加州的州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有好几个分校，最有名的是伯克莱的分校，我没有读到伯克莱，我读的是另外一个分校，那个分校叫 Santa Cruz， 那个时候大概30年前最著名的就是他已经取代伯克莱成为最激进最左派或者最 progressive 的校园，很多后现代的论述的或者 critical theory 批判论理论的教授专家作者都在我们那个学校教书。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深深的受到这样的影响，我读的是哲学，我读的主要读的一个人叫做 Wittgenstein， 魏金斯坦，他的理论后来被很多后现代的哲学家采用。Anyway， 就是我可以他的经历和这个 Rosario Butterfield 的经历，他怎么转化成为归向主的，和我的经历，我觉得我非常能够认同，我觉得也可以也非常宝贵的帮助我们，就算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帮助你看到说一个人如何认定自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我感觉我是谁就不可改变就一定是这样子。 OK，那最后一本是他今年才刚出来的书，我已经读到一半了，中文翻译就是关于我们现代反基督教信仰的世代里面有五个大谎言。Okay， 我希望有人能够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但是 我不太奢望，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台湾，我就说台湾好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也许台湾和香港最近教会或基督教里面，所谓基督教里面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这个看法已经非常的世俗化了。我会认为说这些论述，其中一个可能比较你们听过的是耶稣遇到同志和同志遇到耶稣，那两本书，那其中论述甚至有我以前神学院老师在那书里面写文章，我会觉得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看，就是看这些文章他怎么讲同性恋，基本上已经跟那个论述已经跟 PCA 美洲长老教会在两三年前要处理的他们其中出的一些教会对于同性论述几乎是一样。 OK， 几乎是一样。所以我刚刚说我不太乐观，这是最后一本书 Rosario Butterfield 这本书 Five Lies of Our Anti-Christian Age 会被翻译成中文，因为我不太确定现在有没有人要翻译，很立场非常坚定，甚至比之前的心回意转他的第一本书还要更明确的表达基督徒面对这些议题应该有的立场的书，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也许我会引用其中一些概念帮助我们讨论思想这个议题。 OK，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在做一些前设工作， right， 做一些介绍的，可能还不会直接进入到那个这份报告的本文。动机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主日学，其实是我们在今年初在一月的同工会的迷你退休会，我就提出来我希望今年的成人主义学能够有这个议题。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十月还是开始了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在台湾在华人的教会需要多思想多教导和多领受多学习的议题，就像我刚刚所说，现在如果有公开讨论这些议题，我认为那个论述整个已经沦陷了，他们的预设立场他们的用词已经沦陷了， 预设立场都是接纳，都是要不要再做伤害。教会似乎只都不懂这些事情，顶多就是把它当作好像忽略这个议题，也不要就把在中间如果有在教会中间有同性恋的人，把他就不要去碰他。就是这些论述之下，好像教会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那我觉得教会本身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举起白旗投降。神学生，甚至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好像炒作的神学生都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讨论这些议题。我并不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讨论这些议题，只是你有没有勇气，你有没有足够清晰、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什么是你的言语，什么是你的前设立场，什么是你的预设立场，然后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来。因为我说足够的勇气，因为如果你说出来，你不要期待会被这个世界接受，你也不要期待就像这些论述或耶稣遇到同志这一类的论述，他们的前设立场就是我们需要与世界对话，世界需要聆听我们的声音，我们需要聆听他们的声音，而没有认知其实尤其就这个议题上面，基督徒的言语和用词和定义是完全另外一组，和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用词可能一样，可是背后的预设立场、背后的背景、背后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OK、So 我觉得我们需要讨论这个议题，也借着讨论这议题也帮助新福的弟兄姐妹开始思辨，也许不是这个议题，也许是一些其他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问题，思辨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思维，心意更新而变化，符合上帝旨意，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所建构的思维，所建构的思路和论述，就是说话的方式。 OK， 也借着这个议题帮助我们明白刚刚提到你怎么说话，你的言语，你的用词，你的定义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 都有共识，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和我们的理解一定是一样的， 要明白这一点。譬如说我们时常听到的爱心、宽容、同理心、接纳、何为开明、何为理性、何为伤害、何为罪过，这些都不是好像理所当然道德中立的用词。 OK， 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用词，和世界上的人怎么理解这些用词，和现在要所谓不只是接纳，而且如果不接纳就是仇恨同性恋的这种论述，你会发现这些用词还有其他用词背后的定义跟你我的定义可能完全不一样。 OK、或者透过这个议题讨论，特别是这个议题讨论，我的感受、我的喜好、我的所谓倾向，这定义我就是谁吗？这就是我的本性吗？还是一个人是谁，身为上帝的受造物，定义他身份的标准不是来自于这一些感受、倾向、欲望等等。 OK， 所以帮助我们思想这个。我们也许我就在这里可以特别思想同理心。我不知道你们，我自从回到教会以后，这十几年下来上过，其实还尤其在刚信主，就是刚回到教会那六七年，还上过蛮多的辅导课程。很多辅导课程都跟比如说跟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如何聆听等等等等，其实有关系，其中都会讲到同理心，如何有同理心。同理心已经变成我觉得基督徒里面不分青红皂白或理所当然认为 这就是你应该要有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同理心， Rosario Butterfield 在他最新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也提醒我，同理心英文是 empathy 和同情或怜悯 sympathy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这一类的课，或有人来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要同理心。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当一个人在经历困难的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同理。同理讲的是什么？你要能够感受他所能感受的，你要试着站在他的地方，经历他所经历的。所以你可以同理。在这之中预设就是什么？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你不要对他说教，你不用跟他说是非，你也不能同情他，同情他就是小看他，但是你要能够同理他，你要陪伴 ，right？ 你要陪伴，你要与他一同走过这段路。这也许本身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这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你一旦把同理心变成最高的标准，变成绝对的标准。那是什么？你会发现，就基督来说，其中缺乏一个很重要元素，就是你没有讲到是非，或者换用另外一种，你没有讲到罪，你只能跟他一同的感受，这个才是最高的标准，这个才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同情他，你不能够说是的，你现在罪之中。你现在经历的的确很难受，你需要悔改。同理是没有悔改的 ，right？ 只有陪伴，只有一同感受，只有试着默默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这一类，但是不会有悔改，也不会有罪。这个跟基督徒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right？ 跟我们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因为他凡事也受试探。那样子的同理，或那样子应该说是怜悯，和现在一般世人甚至已经渗入到教会之中所高举的同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背后有完全不一样的前设立场。这是一个例子。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同理心不是个坏东西，但是把它提高到一个绝对的 谁会说同理不好呢？但是如果你要说只有同理，而且你最高的境界就是同理，那就有问题了。对。Okay.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想法？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之前所言，我是已经有点跟人脱节的那个糟老头，跟世界脱节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更熟悉，就是你们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场合，或者现在性平等教育里面听到的用词或者论述，可以补充我或者纠正我的，希望你们能够提出来。对， 我觉得那个同理好，我身旁有一些忧郁症的朋友，同理好像是现在蛮多算是心理学或是什么他们提倡的一个方式来陪伴周遭的人，对，所以可能被广泛用在，可能大家现在都觉得这是王道，我想 这是王道，对， 对对对， 我觉得，也必然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信仰。你没有一个前设立场，预设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都犯了罪，而且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没有这个预设立场，那么说实在，你顶多也就只能同理。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犯罪，他得罪了上帝，他需要与上帝和好，而是他感觉很不好，他很低潮，他需要人来认同他，他需要建立他的自我认同等等。OK，Yeah。所以，如果这个是在一般世界上所传的东西，那我们会觉得那无可厚非吧。但是，这个东西传到教会里面来，就变得很可怕了。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现在教会就算是所谓的保守的教会。 几乎很少会讲要求人要面对自己的罪，要求人要面对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的问题，我生下来就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这是我的问题，我有诸多其他的问题，但这是我最基本的问题。这有谁会这么说？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只有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是如此。 OK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问题？好，我觉得这份报道对我们新福教会来说特别宝贵的，也我也希望借着这个主日学能够，好吧，这是我的奢望好了，我们就求神赐人也许真的能够如此，能够建立一个典范，一个忠实的基督教会该如何讨论，如何面对，如何处理这个议题的典范。这份报道我觉得很宝贵的，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template，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出于教会的报道，出于教会立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所谓基督徒在讨论同性恋议题，他的前设立场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懂，也没有人会懂，也没有人有同理心，你们也太古板了，你们也实在是缺乏爱心，只会讲说道理，你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要讨论这个议题，我必须在教会之外，我必须跳出教会，因为教会我曾经很受伤，你也很受伤，所以我们要组另外一个空间，叫做不在教会的日子空间等等，或者用某一个教授跳出来说，我常年辅导这一类的，经历这类面对这样子的人，由我来分享我多年的经验。所以尤其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至少我所观察的，如果基督徒这些议题有讨论，都是第一个他是 de-churched， 不是在教会的先前处境之下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当然就没有韧性标准，完全没有韧性标准。那这份报道对我们来说至宝贵，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要真正的处理必须是出于教会。是的，教会有诸多的缺陷，有诸多的软弱，但并不表示说你可以跳出基督的身体，不在基督的身体之内处理这样子的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离开了我什么就不能做，可是这些现在这些老师们，这些有影响力的舆论，基督教舆论家或者教授们，他们似乎完全没有这种教会的概念。我想教会概念这在华人教会里面，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也是非常微弱。第二个就是没有韧性标准，没有韧性标准就变成什么？为什么有韧性标准？韧性标准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读上帝话语，我们领受上帝启示的一个架构，这些先贤们已经传递给我们，我们经过分辨，我们就韧性这个架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理解上帝话语有一定的标准和一定的架构。你没有这个架构，我觉得你真的完蛋了。圣经真的说？真的吗？这个是真的是讲同性恋吗？上帝耶稣有说同性恋不好吗？等等。婚姻真的需要是一男一女吗？ Right？一个教会如果有韧性标准，实际的操作上面你根本就跳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已经在韧性标准的那个层面上大家都已经至少已经确认了，至少你教导的正式的教导是按照这个标准这个理解来看上帝的话语。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我会认为如果没有韧性标准，如果不是在基督身体的处境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有意义的真正帮助人，帮助上帝的儿女，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基督徒思想和讨论同性恋这个议题。顶多你就会落入那种我们基督徒需要与世界对话，与世界对话的前设立场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世界讲的是同一个言语。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老师这些教授们 I don't know，我觉得最基本的大学101后现代，你任何有这些你就知道言语就是一个战场， 你要对话就预设我跟你讲的是共同的言语，其实你要这么讲就是我已经弃械投降了，我现在用你的言语和用你的预设立场来和你沟通，叫你能够聆听我所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门教堂里面我说那个那一系列的论述，那种论述叫伪基督徒的论述，因为那个论述用的好像是我是用基督徒来讨论这些，可是他的用词、他的定义、他的预设立场、接纳、伤害等等这些，这些不是基督徒的预设立场，而且你会发现其中没有罪。也就是说，同性恋在耶稣遇见同志的讨论之下，绝对是你要说 decriminalized， 用英文，你要绝对是去罪化的。你是在去罪化的先决讨论下，再来讨论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如何接纳同志基督徒。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我希望借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至少打开一个开始，就是 No， 我们不是用这种方法来讨论。也认知有人会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不接纳，这么没有爱心，这么不伤害人。 OK，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当然，哦，对不起，这也提到，就是借着这个讨论，我们不只是讨论同性恋或跨性恋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任何性上面，我们就算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不是跨性，我们不是双性恋等等，我们仍然还是在性上面或身份认同上面会犯罪，会有问题。我们不应该，譬如说，会担忧我们的儿女是同性恋，但是如果他和一个不幸者交往，这 OK， 如果他未婚就同居在一起，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只要他不是同性恋。这应该逼使我们检视我们在这样的标准上面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圣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结婚，异性的结婚不见得就是你不会在性上面犯罪， right？ 帮助我们检视这类问题。好，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课程也帮助我们中间做父母的，因为你们的孩子如果在公立的学校里面会遇到的论述，他们的用词和他们的标准和基督徒的标准、上帝的心意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要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要预备他们听到这样子的话，他们应该采什么样的心智，怎么样面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OK， 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在你们的第二页，就是看这份报告，看一下这份报告的结构。我们今天大概不会看报告，我们就看这个。所以刚就像刚刚所提到，这份报告我认为提供我们思想神学议题，不只是这个议题，任何神学议题和信仰问题的一个典范。怎么提供典范呢？第一个，他先确定问题是什么。他用你要确定问题，你就要清楚的明白你的用词的定义和你的论述的方法，它的前设立场和它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份文件是用很清楚很符合我们信仰的语言和用词来定义问题。 OK， 所以再次强调，我们讨论，我们在这堂课上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任性有任性标准的教会的身份来检视这个议题。所以他没有理所当然就预先按照所谓对方的所设定问题的模式。对方PCA 教会几年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其中有一些教会叫做兴起一个运动叫做 Revoice， 他预设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接纳同性恋的基督徒。你看，就是预设已经是这样子， 问题是接纳，问题是基督徒，其中是同性恋的基督徒。你可以看得到，所以他先厘清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接纳或不接纳，或如何接纳？他没有照单全说，全收对方陈述问题的方式和预设答案。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现在有教会要讨论同性恋的议题，我猜大部分会延循，好像就是耶稣遇到同志那一类的论述和处理问题的方式。OK，No，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就接受那一类的，我会说伪基督徒的预设和论述。OK，所以你需要先厘清问题。我们接着看这份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做，然后他们声明立场。我们绝非没有立场，我们绝非只是中立的，然后来看看啊，这怎么样，那怎么样。声明立场你要期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与他对话，他们也不会接纳你，你也不会接纳他，本来就是如此，基督徒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世界会拒绝我们，但是你要奠定你的立场，你要认知这个立场所带来的神学上的以及教牧上的效应。也就是神学上就是 doctrinal 教义上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然后如何应用在牧养上面或者教牧上面，我们如何教导，我们应该如此如何彼此的督责等等。所以他的生命立场一共有12个 statement， OK， 分别是我们会之后会看什么是婚姻？什么是上帝的形象？什么是原罪？什么是欲望？什么是情欲？什么是试探？何为成圣？何为不可犯罪性？为什么会这个用词？上过那个基督论的弟兄姐妹会知道，不可犯罪性是指的，特别是指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 ，OK， 不可犯罪性。他不止没有犯罪，他是不可犯罪性。这个会延伸到，就是其实跟基督论有关系。同性恋的意图绝对跟基督论有关系，这我们之后会看到。何谓身份？什么是 identity？ 谁来定义身份？现代人，我觉得如果你要简单讲现代人，你要简单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来定义我是谁，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是谁。如果这样讲，或许我们中间甚至会有人，对啊，本来就是这样。那你仔细想，对基督来说是这样子吗？ OK， 言语如何使用？什么是言语？还有什么是 friendship？ 友谊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处理问题就是同性恋基督徒，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引号里面 quotation 里面，同性恋基督之间是不是可以有纯洁的友谊？何为友谊？ OK， 还有什么是 repentance 和盼望？需不需要悔改？有什么样的盼望等等？所以有12个 statement， 每个 statement 它都有教义上面，这是我们的信仰，上帝的话语是怎么说，按照我们的认性标准是怎么说。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小段，就是教牧上面会带来的效应和需要会面对的问题。Okay. 接下来他在下一个段落，在12个 statement 12个声明立场之后，他先用我们的信仰标准是怎么说，怎么处理这些议题。我们的任性标准，然后才是圣经怎么说，圣经的神学，圣经的教牧上面是，还有护教，护教就是关于对外来辩护基督教的立场，我们怎么对外，我们不是完全只是对内说话，我们也必须对外说话，但是也认知最终的如果基督教的在这些议题上有对外的护教，最终的 最终的最终你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沟通，不是共识，你没有共识，你没有互相聆听和互相对话，你是什么？你的护照是 proclamation， 宣告，也预期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世界上不会听你的，而且会耻笑你，但是你仍然必须陈述基督教立场，因为上帝就是借着这种方式来拯救一些人。你不是要说服世界认同你，最终，因为那个世界认同你是只有到最终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最终的目的是要 conversion， 我会认为要人悔改，悔改归向耶稣，归向上帝。所以刚如前所提 PC, 这个报告的来源是因为 PCA 教派内部出现的争论。那这份报告出来以后 ,2020 年出来以后其中有一些 PCA 教会就是 revoice, 就是要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能够接纳同性恋的基督徒，甚至同性恋基督徒的牧者。只要他们贞洁，我们就应该认同他们的身份，也认同他们的性向。这样子的教会已经离开 PCA 这个教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该离开就应该离开，他们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Okay.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你们手中的这份要留着，因为我们下一步就会看这个前言。OK? 那你们手中的这个翻译是比较好的翻译。我之前好像两三个礼拜之前有发了一个就是很粗糙的，大部分是 Google 翻译的翻译。那我会继续的修改翻译。那我最后的期望是这个课堂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整比较好的中文的翻译。然后我们会公布给大家，就是让所有的教会都可以使用这份文件。所以你们手中的这份翻译是比之前要好。我知道之前那份翻译就是读起来很卡，那这份应该会比较好，理论上。OK， 好，那能不能博瑞长老带我们做个祷告？ 爱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有这样的学习，并且透过我们的任性标准，并且透过圣经来宣告基督徒的立场，也教导我们在这世界上所要宣告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并且让我们在透过这一系列的主日学，使我们得着益处。主啊，也求你保守恩待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还是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